喂，嚟到今次就喂就我同阿明兄啦，咁啊， 系啦，冇错， 系啦，整个双打啦，吓， 系啦， 咁讲埋就系其余嘅即系非科幻成分嘅贺岁片啦， 好啦，冇错， 呢一节环节，咁啊嗱，上个礼拜先讲咗嗰四套啦，咁啊变咗即系都好精彩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重温翻上个礼拜，咁啊今次就讲其余嗰啲，包括咩咧？咁啊，先嚟港產片年初一先做嘅兩套嘅，應該華語片啦，未必 講冇錯，華語片。 咁其實兩套都係合拍片嚟嘅，甚至乎一套我都直頭係國產片啦，直頭係啦。咁就係冰爺導演嘅就新喜劇之王，係 啦冇錯。 咁第二就係麥兆輝導演嘅 今次單拖啊，麥兆輝係 單拖一個啫。咁啊，廉政风云嘅烟幕咁样，系啦，两套华语片，咁样，咁稍后仲会快评埋神龙记三啦，同埋 LEGO 英雄传嘅第二集嘅，咁啊变咗就可以，所以档期嘅戏就大喺度，即系俾个意见大家啦，好唔好？好，咁啊，宝宝先，喂，明兴啊，你啊，睇翻恭喜八婆咯，系嘛？ 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， 其实就。嗱，冇你講到咁差嘅，其實就你覺得都唔係話特別好，但我覺得以賀歲片嘅設定啊，就熱熱鬧鬧笑一餐咁樣就係冇問題嘅，亦都阿彭浩翔佢亦都計算得其實都幾好，係一個幾聰明嘅導演嚟嘅，其實就係啦。 咁現場觀眾個反應係點咧？即係你 反應 睇嗰陣係 OK 嘅。 啊，同埋我發現咧，原來唔單止淨係一般香港人OK 呢套戲咯，即係我喺 Facebook 嗰度見到有識得有個人咧，係新香港人嚟嘅，佢係 咩叫新香港人咧？即係新移民。新移民 嚟咗兩三年到啦。 外籍人士嘅定係 唔係？唔係內地嚟，過嚟 內地明白。新移民係明白。好。 佢影咗相。佢買咗張飛擺咗上網，係啊 Facebook， 跟住之後就話呢套戲佢覺得好睇啦，咁樣就係啦，嗯， okay, 即係都係年輕人嚟嘅嚇，即係啊， 明白， 係啊，阿彭浩翔佢都其實捉嗰、那個市場都捉得唔錯嘅，不 嗱呢樣我都有講啦，我就話即係咁多套其實最明白而家或者唔好話網民啦，即係或者叫而家觀眾口味啦，我可以咁講， 係啊，應該係 新一代 啲啦， 係啦，年輕觀眾口味。咁多套得佢即係咁多套，你問我新嘢嘅之王都唔得嘅，即係如果以年輕觀眾口味呢個取向，其實都係 同埋佢係比較闊啲跑場，佢唔止年輕觀眾，我呢啲中老咧，我睇完都覺得係可以嘅，即係佢有啲網絡文化嗰啲我追得唔貼，但係佢睇完佢我都明咯，其實就 係冇錯 係啦， 呢個我認同啊，因為其實我上個禮拜插。我最後都係恭喜八婆擺第一架， 係啊， 即係四個為計啊。咁啊，到今我啊即係寄予厚望啦。上個禮拜當然就寄予厚望廉政風雲啦，同埋亦都即係覺得新喜劇之王會唔會係有機會叫或者叫黑馬啦，係啦黑馬跑出咧，咁啊期待啦，因為呢兩套都係年初先睇啦。咁啊而家睇完咧，我自己擺啦，其實就我自己應該咁講。宏观睇新戏嘅之王是有惊喜的，即是我心里面会以为更差，咁但是确实是去即是会有啲 bonus 嘢，咁我但是我自己我都是摆佢喺第二啦，如果而家我自己个人提名就即是我会话你恭喜八婆会第一相对啊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我估唔到廉政咁差啫，咁因为廉政最后我个摆位呢我是差，我就將佢擺佢高過如珠如寶，緊緊就仲同埋你未你愛嚟嘅啫，咁即係意思廉政去到第三，佢其實仲差過嘉禾萬事鏡嘅。 但 係 如果 將佢制度係啦， 但係如果以失望度嚟去計咧，我覺得佢比起你咪你更嚴重啦，對我嚟講。 係咁係係可以咁講嘅話，可以咁講。 係啊， 如果你話係啦，即係以雷聲大雨點小係 啊。 是啊，即係我因為真係冇諗過可以咁平庸咯，或者應該咁講。咁啊，呢個係啦，稍後講啦，即係廉政我覺得有排數。咁反而就帶出就新嘅之王，我自己就其實我覺得佢係精嘅個劇本，而且亦都少咗好多以往嘅枝節。咁好集中就真係講一個即係 KFA 成名的故事啦。 就而即係帶出 Kelly 嘅辛酸啦， 辛酸啦、啊， 佢嘅堅持啦，佢需要預備嘅嘢啦，佢、 啊、 需要付出嘅代價啦， 係啦、 啊，等等等等，點樣夢想最後都要放棄啦，但係放棄完、 啊、 最後又有人再俾個鼓勵佢，咁佢再堅持、 啊， 最後成功咁咯，即係林林總總，我覺得佢寫得都嗱、我覺得寫得 OK， 嗱我會咁擺位咯，佢肯定好睇過我是老人家。即 係 一定贏咗以東升嘅《我是老人家》嗯，因為其實《我是老人家》好想其實就做呢套喜劇之王做嘅嘢。不過《我是老人家》第一就唔係喜劇取向啦，第二佢、 嗯、 旁敲側擊最後個大團圓，竟然係講條愛情線。 係。 即係嗰啲人 咁咪好似喜劇之王咁樣。 似噶，唔係，但我又覺得又唔同喎、啊，喜劇之王層次唔同嘅，所以我聽緊講。但係呢個《我是老人家》最後佢所謂嘅跑龍套啊，點樣噼里啪啦，佢都係聚焦有個真係俾佢有對白啦。但係反而佢喺佢做 cafe 做多年嘅，好資深。但係到到有對白咧，反而佢好緊張，一路失場或者叫做 NG 咗好多次，就累到咩方中信喺現場都要講劇組，最後就累到個劇組直頭係要 delay 咗嘅。咁跟住從此嗰人就臭檔咁樣，咁啊叫做有個咁樣嘅反襯角色。咁啊自己咧嗰、那個路人甲最後就係都一條愛情線，點樣講佢點樣啊拋開，原來就要面對自我真我，去追翻嗰條女，咁啊跟住就即係總之兩條女患難見真情，咁跟住就愛情完就完咯。咁其實就有啲失焦。咁反而呢一套我覺得就包得靚，咁啊好過成龍噶。咁但係後屘個舊嗰套咧，嗱我覺得啊嗱我明嘅。舊嗰套好多人都話，其實舊嗰套其實不嬲爛尾㗎嘛，大家理解呀、啊玩完個外賣仔咁樣噼啪啦，咁突然之間一走出去就雷雨嘅舞台嘛， 係啊， 跟住啊一齊出嚟啊，喂大家恭喜發財，有啲觀眾跟住無端端咁啊，即係完咗嘅，即係其實就真係我定係爛尾。咁其實爛尾就好多人就話喂呢套比舊嗰套更圓滿，或者叫做有個更完整嘅劇本。其實我自己睇完，我覺得有啲失望，因為我期望係嘅，但係事實佢當佢再重拾夢想去面試，見到好多勁人，又面試咗好多關卡，最後得啦、喂，要行呢邊啦，你入咗位啊，跟住一開對門發光，跟住一開完對門我頂佢，跟住就紅咗你嘅。 嗯。 咁其實喂都係冇過程喎、啊，我覺得其實嗰度應該要聚焦。佢反而冇，咁而佢個聚焦係成件事，雖然你表達到一個 KF 前期嘅辛酸啊，但係到佢真正把握到機會啦，佢要做啲乜，佢嘅努力付出，佢會面對啲咩？呢啲反而都應該要描述噶嘛，你唔大講你都要講。佢跳咗其實係美化包裝咯，咁其實都係一個屬於叫冇結果咯。 咪會， 所以我覺得佢點都超越唔到。 但係呢一個就我理解佢個商業計算係咁嘅，咁就但係如果俾我去。揀咧，其實我會選擇佢喺個 casting 嗰度獲得到一啲角色，或者獲得未必獲得到角色，但係獲得到其他人嘅認同，令到佢以後係比以前有更多機會咧，咁就都夠噶啦。其實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、是，我覺得佢比舊作好嘅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你睇得到佢個角色係有成長啊。而嗱，例如有一場戲可以對比翻嘅，周星馳佢外賣仔嗰場戲，其實對應翻佢 casting 嗰度啊，佢外賣仔嗰度咧，其實佢完全甩曬碌噶，完全係對於臨場嗰個表現啊，佢係冇應對能力噶。但係佢咧去到即係依家呢個女仔啊，佢喺個 casting 嘅時候，佢嗱，又要講翻之前，佢放棄咗佢嘅夢想，跟住再重拾夢想嘅，係咪？ 嗯， 係。但係呢一樣嘢，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。佢放棄咗，然之後再攞翻出嚟嘅時候咧，佢個人係提升咗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放棄咗，佢放棄咗嘅原因，佢係之後啊，佢係喺其他職業嗰度做啊，又過翻自己正常嘅生活啊，咁樣。佢亦都體現咗演如自我修養呢本書所講嘅由。外到內再向翻外咁樣咧，佢要有咗自己嘅人生經歷， 去提煉翻，跟住先至可以做到個好嘅戲啊嘛。佢喺呢一個階情放棄嘅時候，佢有咗佢嘅人生經歷，跟住之後佢再攞翻出嚟喺嗰度嗰場戲嗰度用翻啊。咁樣佢個人係有成長啊。其實就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。喜劇之王係冇呢一套戲係有嘅，我覺得嘅嘢、就是、 有。我贊成。咁但係喜劇之王咧，其實有兩幕經典嘅咧，我就覺得張柏芝個角色其實緊要。嗱，而家佢只不過將周星馳尹天仇係咪叫尹天仇啊？我唔記得當係啦，係啦，尹仇角色變成女版嘅啫。咁點解冇成長？就最主要就一開波，周星馳嗰隻其實係 man 太㗎嘛。佢雖然係一個臨時演員，咁但係佢一開波喺套電影入面，佢唔係小人物，佢係即係而家佢嘅身份係小人物，但係佢嘅技巧其實係叫做大師級㗎嘛，或者佢自己覺得自己大師級啦。喺周星馳入面。 唔係周星馳嗰套戲裏面咧，我唔覺得佢係嘅，因為佢其實如果佢大師級，佢去到尾其實外賣仔嗰度係唔會啦。係 嗱，但係嗰度再講，應該咁講，佢演技或者應該叫做佢起碼都唔係一個下巴啦，喺演技上。咁所以一開頭佢 set 個位唔係下巴，而佢個動機其實佢係要教妓女做戲嘛，因為就話我嚟體驗就話演技係可以用喺生活入面。演技是可以直接令到你生活有 benefit 的，令到你賺錢的，那這個就是演技融於生活咯。那所以張柏芝的角色加這個幕是重要，那至於之後為什麼要加，我覺得就調回就說原來在現實生活有些人沒有演技是會死的，就跟你以往喂原來就說哇你人生如戲，你覺得做戲都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滿足感，或者你自己的純粹你個光榮啊，或者咁，但係原來呢個現實有啲人一直都做戲，佢唔做戲就直頭會死。咁呢個係又係將演技提升到第二個層次啦。咁反而將個演技就真係即係由融於生活，就去到生活必須咯。咁啊，其實兩個層次講，咁我覺得又叫兩個角度講演技嘅唔同方向係立體啲嘅。咁反之今套咧，純粹收圍啫。但佢嘅收圍我都理解，即係講佢啊經歷咗好多嘢啦。咁但係佢嘅所謂演技融於生活，佢只不過將佢同佢男朋友雨中嗰場戲就叫演活出嚟啫嘛。嗱，某程度上都唔係好特別付出，亦嗰場戲亦都唔係有好特別嘅衝突位啊。即係起碼佢唔係有人追殺啊，或者佢演得唔好就會可能俾人揸到揸俾人追到周身債，佢呢場戲如果演得唔好就俾人哋啲債就會射落去度，咁佢冇個逼力喺度，咁佢其實只不過將自己嘅經驗演翻一次咯。咁我覺得 不過 力唔夠咯。 咪呢一度其實有另一樣嘢，佢去到呢一剎那裏面咧，即係好似佢平又對比翻佢之前啊，喺片場嗰度又左研究右研究咁樣嗰啲嘢嘛，但係去到呢一刻佢冇得俾佢研究，佢之前有一度佢要俾佢醖釀五分鐘，跟住之後佢即 out 啊嘛，係咪？係。所以就好似你融入生活生唔係應該係你戲劇嗰度係由生活嗰度提煉，但係你嗰樣嘢如果你真係去經歷過，你係深切嘅嘢咧，咁你就會即刻逼到出嚟嘅，其實唔使你去咁樣去左諗留右諗啊，其實佢係帶出嚟嗰樣，我睇得到係呢一樣嘢咯。 反而我覺得今套係帶出嘅，佢經歷咗放棄，即係最後就又得，但佢得佢都係表達就係話，當你機會嚟啦，其實人哋譬如哇嗰啲咩肢體動作咁啊，之前排嗰個好勁啊，哇扭曬腰咁樣，跟住然後就扮咩？咁其實即係意思個個都係好有準備，咁究竟佢有冇準備呢？我覺得佢係冇準備囉，因為佢只不過係叫做有感而發，最後將自己最或者對佢人生最轉捩嘅嗰一幕，可以用佢嘅觀察力或者用返佢個模仿能力模仿返出嚟，但係就要做到嗰種感染力啫。咁其實又即係帶出即係演技係要來自自己嘅人生經歷，即係呢點我 OK 嘅明嘅。咁但係咁係咪佢付出嘅努力係咪表達到佢點樣升華呢？咁其實係冇 咪但係佢 我就嫌佢個即係成長嘅力爭啲，同埋嗰種力唔係一個係經過一輪修練，經過一輪苦練啊。 其實佢以前一直佢都有咁樣去努力過，但係佢其實以前嘅努力其實係行錯曬方向啊！我覺得佢係 或者佢冇機會咯，即係你問佢 以 前 系咪演得唔好又未必㗎，即系佢都好積極做女鬼，好積極做， 系咯，佢積極，但系佢系行錯曬方向，佢好多嘢咧，其實係去咗一個位咧，佢係提升唔到上去啊！佢因為真係個人冇經歷咧，佢左研究睇書啊，靠演啊，睇人哋做戲啊， 有啲生命體會， 係一個 我明 嗰、那個。樽頸位喺度嘅，其實就係咯。 嗱，我知嘅，但係問題、即係如果純粹以一個咁，佢即係唯一就係用咗呢個 case 啊嘛。佢個 case 就係演繹翻去最傷心嗰剎那。咁，我會外人覺得其實對一個演員嚟計，付出啲咩咧？只不過佢將自己最內心一邊寫出嚟，即係正如應該咁講，個比例就係一個作家寫一個好作品，咁原來只不過佢想將佢個真係個自身經歷寫一次咯。咁係咪個作家真係好有料到呢？只不過佢係咁啱佢人生呢件事好有感染力，當然佢表達出嚟都係一個感染力，咁但係唔係一個純創作，唔係一個伎倆嚟㗎嘛。 但 係即係你自己嘅嘢， 冇錯， 係咯。 但 係我覺得咁樣咯。 係另外一樣嘢就係、佢係機會擺到佢面前咧，其實佢都好講機會呢一樣嘢，機會即係嗰個騙子同佢講嗰樣嘢唔可以話錯得曬嘅，佢好珍惜啲機會，但係機會唔喺佢度，但係因為佢嗰次機會唔係佢， 嗰個唔係佢咯，係啊係啊，而係嗰條女個機會咯，都唔係你嘅機會咁咯， 係 啊。 今次個機會，今次呢個機會就係屬於佢咯。其實佢終於等到，亦都因為佢之前放棄而跟住之後依家再出翻嚟咁就到係啦。其實有咁嘅， 但我覺得少少，除咗話佢，都未必話係佢嘅。我覺得因為你見到佢都好多好多部分噶嘛。即係有咩肢體動作啊，要乜乜啊，佢好多部分都唔得㗎，係演技嗰 part 得㗎嘛。咁我覺得佢又未必係純粹話 喺呢一度。 係咯，我覺得唔係純粹，我調翻轉覺得佢最後係想帶出其實 係啊， 你幾好預備都要最後係要等機會， 等機會 或者應該話當個機會嚟啦，你都要睇運，即係你都要好似阿黃寶強咁。咁最唔識做戲嘅事實，咁但係又確實又會咁樣俾網絡紅咗，跟住 hit 翻，咁即係嗰啲叫做喺荷里活嗰種叫做即係機緣巧合，同埋嗰啲叫做天時地利人和啦，係好多不安，好多叫不可抗力嘅因素。咁你最即係帶出就啊，你真係中意做戲嘅，咁你要堅持，咁總有機會嚟。咁我估係。係有依啲咯，即係再大圓 滿啲，係同埋 咁，但係你係啦， 係不過真係嘅，佢去美嗰度，佢成功得咁 太跳咧， 其實就真係商業，純粹商業計算而啊， 同埋跳到佢變成國際巨星啊嘛，即係你咁樣係好美化，亦都好簡單嚟計啊，我投入到啦，我俾你建立咗個 KFA， 我都感同身受，但係你跳到就原來。下一 part 佢已經成為咗香港頭號李嘉誠 巨星， 咁你邊通啫？即係除咗你話佢啊攞咗個商業獎，或者你叫做啊開咗第一間公司賺第一桶金啊，咁你唔會咁離地，一嘢已經講話已經係國際巨星。係 啊，所以如果俾我改嘅話咧，我一定會改將佢今次 casting 係失敗嘅。但係今次嘅 casting 咧， 有個名導演想識佢咁樣，或者 未必令到有一個對可以話想識佢咧，就係、是今次冇你嘅機會，不過下次我希望喺我嘅戲嘅選角嗰度見到你咁、樣夠㗎啦。 係咯，類似咯，唔好咁瓜咯，講到 夠㗎啦。 即係呢樣固然啦，咁跟住蘇花，咁即係呢個就係話套戲個脈絡啦。嗱、我都覺得佢係今次係冇乜枝葉。即拿捏得幾準成，係好、集中講條線。咁當然好就叫集中啦。但我又覺得舊嗰套唔係差嘅，因為舊嗰套一定，我覺得嗰兩個緊要嘅，即係一個源於生活，一個就喺生活入面必須要有演技。係 啊， 咁啊兩個角度去講咯。咁中間貫穿雖然係有啲有條愛情線，但係事實嗰條愛情線又做到佢嗰、那個建立㗎嘛，即係演技嘅建立。係咁我覺得。我中意舊嗰套就即係不能代替嘅。 不過呢一套佢sorry 啊，我講喺呢度先。呢一度我覺得佢比之上一次嗰個咧有一樣嘢佢交代得更加清楚噶，就係乜嘢叫做由外到內再去對翻外啊？就係佢 casting 嗰度咧，佢用著模仿翻嗰個片子，即係嗰個畫面啊，佢著翻佢啲衫喺翻個場景嗰度。 嚟去做，跟住之後就佢自己嗰度又係咁樣，去到臨尾嘅時候佢爆翻套佢之前冇咁樣嗰樣嘢咧， 知道 講啲對白咁樣去打嗰、那個打嗰、那個長機啊，那個工作人員嗰度咧，嗰段其實就表現到嗰、那個層次點樣去推進啊，但係之前嗰度咧，佢可能都有嘢想表達到出嚟，但係佢去唔到嗰樣嘢，係咯， 明白。 冇咁清楚 啦，即係脈絡 OK 啦，我都覺得一定係一套有嘢想講，亦都係喺喜劇入面嚟計，即係叫笑中有淚，帶出咗色嘅嘢，毫無疑嘅。但係點解我都要擺第二咧？唔擺恭喜八婆，咁恭喜八婆照計喂好粗啫，低俗嘢啫，行到尾。咁第一我個 concept 就第一就賀歲要笑啦。 系啊，冇错冇错。 论笑位咧，我又真系宏观睇《新喜剧之王》，其实严格嚟讲唔系笑片， 唔系笑片嚟噶。 系啦、啊，佢真系唔系做啲位嚟笑。 冇错，系啊， 佢真系好认真地讲嗰个 character 成长故事嘅。 我觉得 咁，所以变咗系啦。 我觉得笑嗰啲位其实都全部系会心微笑啊，其实就 少，但系都唔系冇。我反而觉得最好笑唔系黄宝强，最好笑系佢爸爸系好笑嘅。 冇错冇错， 嗰种冷面笑像，系 啊又表达。口和心不和，表面话你死啦，快啲躝出街啦，或者唔要你啦，咁大暗地里好爱佢个女，嗰啲系咯， 你即刻同佢走啊，同佢搏命咗喂。 咁同埋佢嗰种即系嗰啲对白，即系不过睇粤语版我唔知系咪国语仲正啲，咁啊都系几惯嘅，即系好鲜明呢个角色，咁 啊 最新印象。 系同埋阿你讲开演员嗰方面，阿周星驰佢一样其实好好嘅做得，就系咧佢控制。啲演員嗰、那個外同埋內俾幾多力咧，控制得好好嘅，有好多嗰啲個樣流流哨哨啊，古靈精怪嗰啲樣咧，嗰啲演員咧，佢真係其他人拍得好難睇，佢喺佢手上係拍得唔難睇嘅。 係係啊，同埋都精彩咯，即係譬如佢嗰隔離個助手啊，又贏咗啊，係啊，係嗰個馬路啲個助手，係 嗰個都好嘅，嗰、那個好丑样嘅鸭嗰个，其实嗰个都好好嘅，佢系 系啊，所以 系啊嗰、那个 又确实呢啲细位就拿捏到嘅，咁、 啊、 但系我会、嗯、即系个人意见就第一贺岁嚟计，我系要笑啦， 系冇错。 咁第二我都系嗰句啦，点解会摆第二？因为 贺岁即系呢个贺岁档，因为 贺岁档要笑。第二就其实我系要本土嘅贺岁片。咁、其實無論你新喜劇之王拍得點樣好，其實佢都係做緊一件事，係不能夠因為你拍得好就將佢叫揞咗，當冇發生。事實周星馳係將一套香港嘅經典，我哋嘅集體回憶，出賣咗變咗國內版嘅，呢樣係鐵一般嘅事實。你話當精神續作，你話重拍，你話致敬翻自己嘢啫，但事實呢嚿嘢係我哋二十年前嘅美好回憶。但佢明知我哋香港觀眾唔鍾意國內拍國內睇，咁但係佢係咁拍嘅，咁而抌返落嚟香港播係想話叫返香港人睇返，咁呢個本身其實係有問題嘅，我覺得所以呢樣嘢一定扣分嘅。咁二來事實出嚟個效果，佢真係國內演員國內拍國內做，所謂張柏芝配音係我三十秒嘅啫， 系啊， 咁其实已经系呃人入场啦。我开头就以为成个女主角张柏芝， 我都以为系啊， 我就以为成个男主可能某个有个角色， 有角色， 即系 至 尊嗰个角色周星驰 配翻音系啦。 系啦，咁其实呢啲又系呃人嘅。咁其实本身 神秘出场会唔会咧？ 系咯， 谂过系咯。 我就谂紧，咁其实即系讲到尾都系佢觉得我系拍俾国人睇，将香港最经典嘅嘢，但系佢又想香港人睇翻。做唔做呢啲咁樣嘅叫 tricky 嘢呃你入場，咁呢個我唔鍾意嘅，咁所以加加埋埋我呃佢第二，咁都唔會擠到佢好差，因為事實佢都真係確實合格嘅。咁我又調返轉宏觀睇跑場係咪借得屎尿屁呢？咁其實佢套嘢佢其實真係有講到有情嘅，你唔 係冇錯。 最後佢其實講緊就係話啊，啲嘢係咪你成日都你以為喺 WhatsApp 入面見到嘅嘢就係真相？係 冇錯冇錯。 你以為打揸住張相打飛機就一定係打向第二個人打飛機，原來其實打翻自己嗰張相。咁佢有啲寓意嘅都。 係唔好你以為你硬係 證據擺喺你面前，基本上你硬係唔信證據，淨係信自己諗嘅嘢。阿楊 係啦， 嗰度 即係點解博到 WiFi 咁？原來部手機係以前自 己 嘅， 係 咯，即係類似咯。咁你問我跑場都唔係零噶，我哋講到尾。咁所以我覺得 Alpha 雲管， 唔係佢， 我一定支持翻本土嘢嚇。 同埋佢阿跑場套戲，佢拍佢個古仔散啫，但係佢每一場戲每一都係其實佢拍得好啊。其實你之前對比過話飛虎出征，你覺得飛虎出征好啊？佢其實劇本係飛虎出征好啲，但係如果你話拍出嚟個效果咧，恭喜八婆係好啲，因為真係唔係 控制能力強啲， 係啦，冇錯。佢點樣控制喺度俾交俾啲演員做啲乜嘢咁樣？佢其實係好啱嘅，好好。同埋有幾段咧，其實阿火雞姐佢無啦啦喺度唱歌嗰啲位咧，哇！佢入啲位仲入得過。啊、又是音樂劇電影那套啊，李米莉入得好好多啊， 即叫融情入歌，又有啲笑位喺啲歌詞度啊交代咗嘛，係啊係啊，佢仲要讀得仲精準啲， 係啊，佢幾呢啊唔差真係唔差，不過我因為個人有啲嘢感觸到我自己啊，我有同樣嘅經歷啊，有部分嘢，所以新喜劇之王我會擺得高啲。我咪後都同你講過啦，其實近幾年嘅戲咧，新喜劇之王係我印象比較深刻嘅一套嚟嘅，睇完之後會係啦， 明白明白。 同埋有一度唔知我覺得佢玩得幾好啊，佢個人生去到谷底嗰度咧，佢喺度揸住架落雨中，佢揸電單車嗰度咧，後邊播天鵝湖音樂嗰度咧。 系， 其实佢嗰个处理，佢其实系好得嘅，佢想自杀咁滞嘅，但系佢咁样去做，后尾去到甩咗碌，真系炒一炒车，冇事，跟住之后又醒翻，跟住之后又掉翻转头，好似又重新上路啊咁样嗰样嘢啦，系嗰个几好，其实亦都象征住佢天鹅湖，跟住之后佢自己系只丑小鸭啊嘛，系咯，嗰样嘢佢玩得几好嘅，其实系咯，我觉得 都翻 OK， 都 OK 啦。咁啊， 睇 唔睇？系啦，呢、這个我哋评价啦。咁啊，我啊觉得就起码咧，即系都唔系第一就第二嗰只嘅，即系唔系话低咗落去最尾嗰几套嘅。咁啊，不过就话你顶唔顶到，即系全国内演员、全国内场景。咁啊，同埋口型唔夹啊，好大问题。佢个配音完全唔夹嘴嘅，尴尴粗配落去。不过粤语个叫做个粤语嗰种。就唔係直譯嘅，即係會用翻 又化翻做 香港話， 係 啦，廣東話咁都叫做有啲神韻嘅、精彩嘅，咁但係睇得到口型又唔夾咯，咁啊都幾投入唔到嘅。 同埋兩阿邊個阿陸永佢配嗰個導演，同埋阿施君配黃寶強咧，其實又揀得幾好喎，又真係阿施君幾夾黃寶強喎佢。 系啊系啊， 我覺得 中間 真係 啲嘴位咁樣 係。佢嗰型就算唔夾，但係嗰個特色咧，都係有嗰種特色喺度，俾到嗰種感覺出嚟嘅。係啊，唔錯嘅。 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中意睇睇啦。咁啊，跟住喂呢套啊，好詳盡講啦。咁啊，另外要抽啲時間點都要長講就廉政啦。 係冇錯啊。 咁廉政啊，先嚟就又係嗰句啦。唯一非笑片。第二就 是 唯一叫做喺個 全香港班底啊， 即係 sell 出嚟啊，即係應該話咁講，我睇個 trailer， 睇個 poster， 同埋睇呢個班底嘅以往嘅出嚟嘅電影，咁我定義為一套認真嘅劇情片啦，我都唔敢講話鬥志啊，一定嚇，即係點知起碼係劇情類同埋認真拍嘅，咁你咁認真拍，我哋自然就好認真睇啦，即係呢個你不能忽略手略。喂，有啲人就話拍完，喂，點解你呢套啊插我出文插到反曬 ？L 風暴你又唔講嘅，喂，二色風暴又唔咁樣插，喂，咁人哋二色風暴動作片嚟噶嘛？ 係啊， 我定義為喂 ，sell 槍戰 ，sell 飛車，追個囚犯飛車都會飛五分鐘，咁呢啲定義為動作片咯。係咯，佢唔係劇情片嚟噶嘛，大佬啊。 同另一樣嘢，阿百明哥佢定位好清楚噶。就係、是、拍俾內地人睇嘅港產片啊，用香港係用香港嘅舞台嚟去拍一啲內地唔拍得唔敢亂咁掂嘅嘢，嚟去引起人哋共鳴。佢個定位好清晰，係咁樣噶嘛。 同埋你問我，佢因為動作片，人哋拿捏個娛樂性都豐富過呢套啊。係 啊， 係 啊。 你呢套你要玩劇情快嘅，我冇問題。劇情片用翻劇情片把尺， 第一，你起碼前後要唔好有飯薄啦。第二，你個故事你唔好話去到 cheese 橋啲咁複雜啦。起碼你就算你唔 cheese 橋，你條橋冇 cheese 啊，你橋段橋段與之間你要引人入勝啦， 同埋 你成片嚟嘛。咁第三，你起碼你涉及到啲查案啦，你起碼你個案點樣案中案中間你交代要清楚先啦。嗱，第一清楚啦，觀眾明做乜啦。第二就係你起碼入邊知道每個人有啲角力啦。吓、啊、喺个即系智斗智上嘅角力，罪犯与警察之间，即系一兵与贼之间嘅角力，咁你要知好啦。咁第四，你剧情片嚟噶嘛？剧情片睇咩？咁我梗系睇角色噶啦，你剧情片喎、 啊， 你已经冇动作噶，咁我睇咩？即系睇下你点样同人对白啦、啊，点样喺个问话入边，系啦，点样问话入边，其实表面问紧你，其实可能原来系同你达成共识，可能俾个暗示你，跟住嗰边答问题答到似是而非，但其实原来可能松紧张俾你。喂，我要睇呢啲噶嘛？你谂下，唯一一场系咩啊？余明仪啊，仲离谱啦，直接嘅、 啊， 直头白痴，同佢讲话要签做乜乜乜乜咩，跟住就直接讲就讲晒啦。咁佢直头当系坦白交代以往真相嘅角色，讲、 啊、 完就冇添。咁啊，都翻林家嗰场仲离谱，无厘头揸住把刀，我知道有人喺度咩冻结咗啲资产，仲知道咩咩咩违规操作，系咪操作嗰个就系你咁样？咁你唔系咁白痴啊？跟住仲拎个电脑俾佢睇咁样。即系呢啲即系弱智嘅桥段，就搞到角色就全部都低智。 同埋一样嘢就系所有演员，哇晒到啊！真系、 啊、 个演员都系令人好想睇嘅演员嚟嘅。 哇，方中信变咗下巴，同埋我觉得好似描述方中信有啲奸噶嘛，我好似有个感觉啊。我唔知道下集会唔会讲佢其实系收买咗嘅， 有冇？ 咁但系今集又唔知啦，系啊，唔知啦。咁模模糊糊咁啊，系啦，吳岱融啦，夠曬 over， 跳埋樓啦，喂，唔識應該夠曬掙扎啦，都唔知做乜嘅，我都唔知做乜跳樓，個情感位都唔知點。 佢個表現仲差過佢平時睇啲電視劇，大佬。 跟住，哇，大佬唔好計咩啦，喂，替死鬼係袁富華喎 ，band 哥， 就將 揸住係呢手。喂，我連死咗嗰個 band 哥都唔知道 啊！ 我出翻嚟後屘睇翻啲介紹先知道，佢嗰個 shot 其實反轉咗個人嘅瞓低。你正常鏡頭 都係袁富華，我原影到袁富華 好少秒數，你夾眼咯，因為佢都笠住個頭噶嘛，你係好仔細先睇到。 唔係佢笠住個頭，佢影埋個樣嘅，我睇得到。 係，但係佢個人係反轉咗瞓喺度噶嘛，佢個面個梳好短嘅啫，即係我諗一秒到叫做有個位，跟住就拉走 咁樣捕捉到個位嘅，其實 係啊，咁你邊知啫？咁就算知啊，喂！唔通啊！呢、這個世界而家仲邊人可以揾人替死㗎？ 係啊，唔得㗎！ 咁死咗你會你基本出死亡證都會 check 身份啦。咁二來 check 到唔係佢咯。其實而家你做所有嘢都冇竅㗎。阿張家輝其實即係叫搶咗老細食鴿嗰啲錢，佢夾硬唔知點樣啦。嗱，其實我都冇解釋，我都唔明嘅，撳咗個掣買金融產品啊，金融產品啦。咁買金融產品點解個老細會失控制唔到啲金融產品，而個會計師可以攞曬？嗱，佢中間係跳咗嘅。搞好多嘢就係為咗要抄到禁制嘛，佢一凍結就禁制，撳咗掣咁啊點咧？咁撳咗掣點解張家輝會攞咗200億咧？我係完全唔知咩事。 係 佢話有啊有。 好好戇居。 我 睇頭埋，同究竟最後阿吳浩康呢個唔係成日出場嘅所謂 boss 係咪真 boss 咧？又交代得唔清楚咯。係。 同埋冇意思咯。喂，最後話係嗰個乜乜乜乜煙草商集團個太子爺咁樣。喂，咁你走私煙嘛？最後大佬啊，梗係煙草商啦。喂。其實你呢啲都唔使話要揾要查啦，佢肯定係有嫌疑啦。咁你揾啲狗仔，佢跟佢兩年，總揾到犯罪證據啊，係嘛？咁三來，喂，佢喺喂咩元朗，我都揾落直升機嘛。咁即係直升機喺香港啦。喂，話説嗰度瑞士嚟喎，唔係瑞士都北海道啦，係嘛？唔係北海道都韓國啦，係嘛？咁直升機同佢打死佢其實冇關係噶嘛。咁只不過純粹收個電話，可能有人通知佢，喂，搞掂咗喎，水冧咗佢啦，咁啫嘛。咁你收呢個電話啫嘛，你使乜推佢落直升機啫？咁推落直升機又咁傻，係人都知道啊，原來佢上咗機，俾人推落直升機，咁啊嫌疑佢推上咗機，俾人被捕。咁你搞咁多嘢，你都為咗要拉呢隻大老虎，大老虎最後就係佢自己即係自己當住喺個鏡頭面前殺人，所以就坐監。咁你搞咁多嘢做咩？你唔使鬥智，唔使攞罪證噶，咪咯，純粹。咁就變咗密甩咯，即係你啲觀眾就覺得喂，搞咁多嘢，咁又其中又係喂查來查去，最後最大鑊就係識嘅喎，原來四個。 係啊， 喂，大佬啊，你英雄即係你當嗰套咩聖堂教父咩？即係你當嗰啲咩咩啊？青少年大家有個承諾，我就做黑社會，你就做廉署，兩個要改變社會咁樣，即係你當時訊聊一呢啲咁拍咩？咁你識你咪識咯，你又唔好將啲恩怨情仇又撩咗落去，又話少年又知，兒童又知，到童年原來又話一齊又係大家係孤兒定係咩病？病友咁樣， 係啊， 跟住又搞到又好似《竊聖風雲二》咁樣，搞咁多嘢又話要捐錢俾嗰間病院， 係啊，病院咁樣， 冇厘頭噶嘛，跟住又抄埋又袁富華， 啊、 原來張松之四個識嘅咁樣，係、 啊， 咁呢啲好低手嘅，係啊，真係唔掂， 係啊， 咁啊唔計呢啲啦，呢啲劇情位都叫沙石啦，係啊，一定寫得粗啦，我最唔妥就係佢即係手，因為往往都係嘅嗱，其實你話講類似啲叫做。表面劇情片實情劇情講嘅嘢好離地嘅，其實香港已經有一個系列嘅作品係好離地但係受歡迎嘅，咪就是、寒戰囉，有啲乜嘢離地得過寒戰啫，表面係警匪，最後又話搞到嘩原來世代之爭啊，咩年青嘅咩嗰扎差佬又聯埋後面有組織，喂好離地㗎，咁點解寒戰冇即係都有人插話嘅劇本唔得嘅，但係點解最後受歡迎呢，因為 緊張， 因為唔係一來緊張，二來喂，人哋拍得佢哋型噶嘛？呢、這個咧 係啊，型啊！ 梁家輝幾型嘅，企喺度講嘢 嚇， 知道遊戲規則點玩未啊？咁樣嗰啲粒粒星型，喂，你其實有時拍得型咧，就覺得啲對話型就浪漫啊嘛，浪漫就英雄感，有個光環罩住就唔係太 care 喎，好似嗱無雙咁，無雙都唔通㗎，你話講到尾，但係問題就型咗出唔發咪贏咗咯，喂，張文強咪就拍得好咯，喂，難得地三粒星俾你，大佬啊！方中信、張家輝、劉青雲就是三個拍到咁樣，好不傲精無彩。 仲有其他側邊嗰啲陪襯嗰啲都勁嘅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咁你話你陳家樂，你都叫而家都叫咩啦？靚仔 當 扎 緊嘅， 係啦，當扎緊，個個都叫有得發揮。你拍到咁平庸，最大鑊就係有啲鏡頭喺個角色刻畫上面係模糊嘅。嗱，張家輝模糊就係佢因為故意。太早將佢變成受害者或者叫污點證人啦，佢將佢低咗落去一個一開頭嘅下巴位，但係又 好難有好難出到戲啊！佢個角色其實 係啦，咁但係問題你咁做個缺點就係你因為你呢啲叫鬥智類片，你一定其實係雙雄片，你一定有一正一邪啊嘛。就算邪冇面，你都背後有個人，你可能佢唔你知道唔係張家輝，但係起碼背後有個 boss 係 有 個劉青雲角力噶嘛。系啊，呢啲角力 隱藏嘅人物，有股無形嘅勢力。 系啦、 啊，之後喺 咁，但係呢度冇喎。佢所謂嘅只不過係話要殺人就殺人，佢嘅隱藏勢力就係會話啊，原來去到嗰、那個嗰個即係 safe house 會炸咗佢。咁嗰啲角力係流於即係叫做啊，要滅口就滅口，係一個暴力、叫做即係殺人滅口呢、這個層次啫，就唔係話點樣我會治啲嘢啊。俾啲 fake 嘅線索你，跟住就啊劉青雲又會料事如神，知道呢個係 fake 啊，跟住又會其實入面有案中案啊，有卧底，你冇咗呢啲樓啊嘛。 料事如神嗰樣嘢，其實我唔覺得係料事如神啊嚇、 啊， 我完全冇呢感覺、 啊。但 係 對大鑊，劉青雲已經相對喺嗰集差入面唯一一個有正常智力嘅。你諗下啦，即係何遠東我不得唔中意佢，我覺得佢好煩。咁即刻再講，陳家洛、湯兒可以兩個喺度睇電視，就人哋出即係要 supervise 嗰個人可以自己出去食攞外賣嘅，攞 room service 開咗對門，仲要喺個廳度就唔 係呢啲係低級，低級錯唔係唔會可能要發生嘅事嚟噶嘛。 咁跟住喂，係人都知要查車 cam 啊，係嘛？嗱、那個卡都夠笨啦，著草你咪著草咯，你邊會坐 Uber 啫？一來有得跟，二來有曬記錄，三來係車而家都有車 cam 噶啦，係嘛？你搏的士分分鐘可能有機會有前冇後啫，係咪先？咁你依度都唔計啦，喂，查車 cam 查前查後啊，緊噶啦係嘛？ 冇錯， 即係你知道佢去咗龍蝦灣，咁你梗係會睇後 cam 睇佢後尾影唔影到佢落車啦係嘛？我覺得呢啲即係非人類正常智慧，喂，仲要劉青雲點醒掛熟先識得查。跟住嗰啲最簡單嗰啲咩車閉路電視查車 cam， 其實呢啲喺查案角度屬於你其實可以三分鐘交代噶嘛，其實查完就話我發覺有兩個人跟住佢，咁然後咪去咯。喂，咁樣大做搞咗半個鐘喎， 一味喺度拖 電視劇嘅水準，即係你冇嘢拍先加呢啲喺個過程入邊，即係呢啲叫寫實啲拍法。 錯錯錯錯錯， 電視，你講開電視劇，另外最近諗起一套好好睇嘅電視劇，就係、是、葉念心嘅心冤。 啊，又聽人講，聽你講。 即葉念心，葉念心嘅心冤，將佢擺戲院上，即係講一攞一個單元一件案擺戲院上，我覺得仲好睇過你呢一套阿麥兆輝嘅廉政咯。 啊，好唔掂， 真係好。 咁啊嗱，角色刻畫唔掂啊，最大鑊就係、是、嗱，即係你要鬥智，你太早將張家輝擺埋咗。擺咗即係單角色，咁但係當佢逆轉啦，突然之間有個 SMS 話啊個 promise 我做咗啦，跟住就用嗰啲所謂税縮啊，之前嗰啲咩所謂燒到好多錢，話個 CG 做嗰個咩少年劉青雲啊，嚇唔嚇死人啦、啊！嗰、那個樣真係我覺得真係 好 真係恐怖片， 爆笑啊！你嗰度有冇笑啲人？ 我梗係笑有笑啦，同埋好核突咯個 CG， 我覺得我挨嚟做好靚啲咯，真係怕得罪。嗰塊面直頭膠到咧，哇！真係核突到。咁同埋加個冇意思，最大鑊就係、是、一加嗰啲自圓其説嗰啲關係咧，張家輝即刻變咗上把，而劉青雲係即刻變下把，而係成件事佢冇改變過任何事實嘛。 係啊， 即係你話佢知道之後，佢有嘢改變，佢知道呢啲嘢，即刻去某個地點揾到啲線索，又做停咗件事。 嗰下令 咁我哋先明噶嘛，係咪先？ 冇咯，令唔到人入信啊！嗰件事係 無端端咁樣講完，跟住完啦。咁跟住最大鑊就話即係玩報應咁樣，咩心臟病發起泳池咁樣，咁我真係唔知道，即係好有教義 唔知搞乜鬼啊！真係，同埋但係咁啊，我唔明點解有人覺得好啊！我去戲院睇完嘅時候咧，有部分嘅觀眾覺得唔差，就係點解？因為中意張家輝佢所做嘅嘢咯，就係佢哇，佢心思好細好細密啊！這個部署咗咁耐啊，佢咁樣先至真正。教訓到嗰啲啊壞人噶嘛，咁樣就憑呢幾個 point 就覺得呢套戲OK 啦嚇，即係。 但係我唔知道啊，即係你話我睇咧，就好多後生一出嚟喺度行樓梯落去，我又喺百老匯睇啊。 係。 咁啊已經爆粗，即係堅粗。咁而我覺得整體尤其是心臟病，嘣嘣嘣嘣喺個泳池，跟住歪縮出字幕，真係嗰下係有人嚼咁樣嘅。即係啲聲， 哇！ 即係我就好不滿嘅，係啦，係真係接近過情緒，係成群人都覺得有啲哇！即係如果嚟借票，有冇搞錯啊？有嘢抌啊？割凳嗰隻情緒， 係啊， 咁 就 已經甩啦。 係啊，冇錯。喂，咁講下呢個失敗原因，會唔會因為阿麥兆輝今次啊 單拖 條友單拖啊？ 我就直頭數翻佢以往作品。佢以前嗰啲作品咩嗰啲咩愛與誠好似都係係咪佢啊？ 嗱，我數一次啦，就係、是、嗱、有佢第一套戲咧就追空二十年，跟住 Rave Party 都 OK， 我覺得唔差嘅。跟住之後去到愛與誠啊，咩願望樹啊、別戀啊，一扎嘅， 係啦，愛與誠好扎啦。唯一不係無間道啦，但係無間道啊叫麥莊劉佩嘛，三大嘛， 無間道 唔計邊個分工啦，係啦，咁啊無間道好 outstanding 嘅，我覺得 even 無間道都好過無雙好多啦，咁你唔計啦，之後就視聽風雲啦，咁視聽風雲係邊度？ 中間仲有 莊佩喎，係 仲有 雙城 頭文字 D， 雙城 哦頭文字 D 係雙城咯，喂其實雙城都甩㗎，雙城又係㗎，雙城就拍得懶型咯， 係啊， 調翻轉佢就諗啲角色諗到好型咯，但係個古仔又係垃圾嘅。但佢就起碼叫拍得，但係懶型咗，佢又唔係拍得真型喎，係中意玩鏡頭啊，搞到好文青啊，好鬼入戲啊，扭到好光啊，啲佈景好鬼華麗啊，咁但係就問題就啲對白就好鬼露骨啊，好鬼少言語咁樣噶嘛，係啦，都係甩嘅。咁啊，但係而家追翻， 其實 係啦，你問我麥莊配啊，舌戰風雲，其實三套我都覺得雖然有啲瑕疵，但係好睇嘅。 神作嘅，我覺得第二集都緊張，第三集就甩咗嘅，其實 有啲甩啦。但係第三集我覺得個別有啲都正嘅，有啲鏡頭我都而家都好深印象。 但 係啲場景， 麥莊配就都唔少好戲啦。咁就嗱，聽風者我非常 OK 噶，成聽風者。 係啊 ，OK 啦，係啦。 跟住之後關雲長就佢哋唔 其實唔差嘅，我覺得單嘢嚟計，即係以改編嚟計唔差，我覺得都唔差。 係啊，係咯，呢一堆咯。 咁啊，彈出嚟證明咩啊？證明。咪即係即係證明係冇，即係裝 唔可以單拖咯。唔係，仲有最有一套佢最算係最差，但我覺得其實都唔差嘅。對上一套叫《非凡任務》嘅。 喂，唔係咁啊！呢套我有插嘅，我去筲箕灣睇， 唔係呢套 唔係佢打得勁嘅，打得勁，但係佢又係劇本唔通嘅。我記得嗰陣時， 但係佢嗱嗰套咧就都仲有阿莊文強幫佢做編劇，咁就導演就佢唔係以往嘅拍檔啦，就另外一個潘耀明嘅係攝影師定剪接師啊？定佢係呢位？你識唔識啊？ 唔識，我都唔知，好似國內嘅好似， 唔 係拍俾你噶嘛呢度， 香港人嚟嘅嗰個， 香港人嚟 嘅，啊攝影師係啱啱睇到資料，潘耀明攝影師嚟嘅，係啦，咁樣就佢真係次次都要有拍檔佢先拍得 OK， 今次係最唔 OK 嗰套，比非凡任務更差佢其實。 你問我，唉睇得到嘅，真係冇料到咯，即係唔拍得嘴，你知心啊點啫？我見你係啊，成日棟喺度，咁你喂鑊都係咁，即係睇得到咯，咁你。一見莊文強單飛係完全無雙 哇正 大贏啊！咁無雙都唔係已經係最正㗎啦，即係坦白講，你問我問到底一定有瑕疵，無雙一定話係啊，唔擺明差人㗎啦，一定係有呢啲元素中間，喂係咪精神分裂定還是構妄想咁啊？係有撈亂㗎。咁但係問題，喂瑕疵啫，喂都好正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問題未到，哇呢套自己即係自嗨咯。真係圍內覺得自己拍得到囉，仲知唔意對呀，喺度做啲訪問又解釋啊，解釋即係掩飾咁樣，佢都仲唔覺得自己拍有問題，呢係大鑊。唔係個結局差，我想強調套戲根本上由頭到尾都差， 拍都拍 得 差嘅， 唔係完全唔識拍劇情片嘅人拍嘅。 其實佢呢一套廉政風雲啊，佢劇本差你可以拍得佢唔悶㗎， 係啊， 你佢都拍得悶啊， 係啊， 真係 嘔電啊， 佢法庭戲嗰度下咗你拍得咁悶嘅，咁嗰個法官點解似嗰啲對白咁唔似法官嘅， 係啊，有好似有少少笑位，同埋係啦，點解我話鬧何越冬呢，其實劉青雲入面有個演繹，佢入面有少少有啲位都有啲幽默位， 係啊， 張家輝都有啲位個別有啲場口是有少少有啲好似啊做翻啊，即係張家輝做翻好似啊《賭城風雲》入邊，唔係啊，唔係法國龍咁誇，即係做翻《賭城風雲》入邊第二集嗰個會計師一開頭咪又係類似，即係好似好高智慧，但又有時有啲位又會搞搞笑笑。咁但係問題成套戲個基調係好認真㗎嘛，即係都拍到好黑白，即係好鮮明啲色調個色通。咁但係一加呢啲，包括加咗何遠東個角色，又喺度自言自語，但係好似講曬個真相出嚟，跟住又查案，又以為佢廢點，原來又哇一嘢圈曬啲人物。咁何遠東本身好 over， 其實我好唔鬼中意佢做戲。佢呢個肥佬咧，你中意你咪做翻笑咯，你做戲嘅，你唔好做認真戲咯。幾套我睇過佢一出場我都覺得垃圾。 唔係佢唔可以做呢種咁嘅戲咧，即係做啲温咩 over 咯，你張天賜一樣咪出嚟 over， 做啲喊嘟嘟咁，即係喊苦喊忽嗰啲戲都還可以做啲。 係啊，做咩笑片你咪做可以 over 我算啦，我都撇你埋一邊 都得。 系啊，但系你唔好认真戏咯，认真戏佢嗰啲嘴点样出嚟，眼仔碌碌咁呢度又系咁，眼仔碌碌，喂点解咩咁查实？你有冇谂过佢点解又要而家先嚟告咧？咁样嗰啲咧，嗰啲演绎佢真系想车两巴，垃圾不如。咁二来就呢度林间个色真系晒咯， 哇， 即系嗱林间都叫做好有观众缘啦，即系都我相信，即系我咁嘅年纪我都好中意睇，即系都睇住佢之前好多套戏。即係佢又比較獨特啦，真係由電影開始認識佢噶嘛，佢又唔係拍劇啦，又唔係 TVB 出身，咁佢係有佢嘅魅力。哇，叫做人人妻啦，雖然話有離婚位啫。哇，佢同劉青雲嗰對，你話真係最冇火花情嘅夫妻檔，完全過電。我你話夾硬話佢係夫婦嘅啫，冇人感受到。 唔好話佢兩個冇火花，任何人。冇火 系啊，都冇啊！ 吓住张家辉同刘青云佢之前合作过嘅 冷水咁样讲到，即系好冷冰冰咁样。跟住最大镬，喂，你出到去你都系一个独立女性啦，你都系个 madam 啦，同埋似个感觉都系啊闹交都系因为阿刘青云成日 hit 住佢咁样啦，当系即系支配埋佢人生，支配埋佢工作咁啦。咁但系你去到澳洲嘅表现，你睇下啦，佢同即系同个港女嘅分别 系啊， 又 同埋。 又冇危機意識， 同埋呢種又呢種戲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對比咧，其實應該係一個冷一個熱咁樣，就永遠都會好睇嘅。但係佢冷清一色係冷， 同埋唔得啊，真唔得啊！你甩咗啊！即係既然你係諗住一個好似 想打女權，有一個好精明嘅 Madam 喺呢個叫做雙雄鬥智，喺一個冰刷遊戲入面有一個女性，咁你一定要做呢個角色係喺個劇本有作用咯，即係佢可能有啲point 係要靠佢發掘，喺啲關鍵時間去保護到證人，關鍵時間咩咯？咁換來咩咧？無端端你老笠跟住揾架車撞咁樣，咁撞叫救咗，喂，咁佢撞。唔俾撞完，咁佢自己都暈㗎，唔俾嗰殺下有人補一槍咁，咁啊冚世界死 啦！ 即係你變咗啲嘢，其實好低智又好巧合地講佢咁糊碌㗎。即係最後居居就話打翻過去，臨上飛機喎，啊而家取消咗單案啦，咁拜拜，咁跟住佢掉頭走。哇！嗰啲場景幾百次嘅情 侶啱嚟嘅，根本上佢 真唔得，唔得曬啊！ 佢言之係唔推介。 總之我自問，我就覺得好差，但係差極咧，始終今年因為賀歲片係好差嘅，咁都有你咪你愛你同埋如珠如寶墊底，所以我就將佢擺喺尾三，即係擺第賀歲六套華語嚟計啊，擺第四，即係我自己評價。咁啊。 是不過咁，如果講如珠如寶嘅話咧，嗱睇翻個票房表現啦，又唔係想象中咁差啫喎，其實就 是啊，咁李美麗都唔係想象咁差啦， 係啊， 八幾萬啦， 我覺得李美麗， 我收到風 係點？ 阿祖藍堅借票同埋借票前，佢揸住啲利是封係咁送飛， 哇！ 即係送嗰啲換票證，通街送，係啲人圍實曬阿祖藍，咁明明係借祖藍啊，即係可能有第二啲借票都係，咁佢點佢借一場？就係咁，可能送咗一百張飛喺嗰啲街坊，咁啲街坊有一張飛，咪有機會咪啊咪攋一張免費飛就再買兩張咁咯。你問我係靠咁樣買咯， 係同埋 唔知係咪啦，即係有即係但係送嗰啲換票證就好誇張，佢送得 同埋原來賀歲檔咧，其實啲人咧真係唔揀你睇嘅，即係我去豪華戲院排緊隊買飛嘅情況啦，講一講就係、是、有人佢哋呢就喺度揀戲睇嘅時候呢唔係睇嗰個係乜嘢戲㗎喎，係睇時間㗎喎，即係李米利呢其實都係佢哋考慮之列嚟㗎喎，因為時間嘅問題㗎嘛。 明白。 係啦，同埋 即係純粹攝個檔囉，即係可能係夜晚啦團拜中間啦三點嘅飲完茶三至六，喂咁就腳啊旺角呢度睇下啲咩，四點三仲有場啊睇啦，咁樣佢唔理嘅。 係啊係啊，考慮之地方，我唔知佢哋最後有冇揀佢啦。而同埋原來如珠如寶唔係我哋呢一代人呢想象中咁差嘅啫喎，睇得，因為呢原來真係有一班觀眾會去唔係會吸引到佢，唔係話死忠啊，係吸引到佢哋啊，因為呢都係佢哋對於新嗰批咧，未必話咁熟悉啊。係啊，跟住之後咧，呢一班咧，其實對佢哋係有認識嘅演員咯。同埋我聽到嗰對夫婦嘅對話咧，佢冇揀個如珠如寶，因為佢第一句係乜嘢啊？因為睇咗咯。係。係。同埋我有個朋友而年紀都唔輕嘅，佢問我今年有咩賀歲片，我介紹曬所有嘅時候咧，對佢吸引力最大嘅咧，就係呢套如珠如寶咯。 系 系啊，所以唔真系我一直都睇低呢一套戏咯，我就系咯， 好就咁啊，呢、這个就系个华语就讲晒啦，喂，时间都不多，快讲啦，咁啊讲埋我哋即系都包埋，就有两套荷里活嘅，咁啊当然就草梦就即间会同各主持大讲，咁我呢度快讲就两套就系《神龙记三》同埋《LEGO 英雄转移》啊。咁啊，一好睇一唔好睇，《神龍記三》無可置疑係 keep 到一二集個風格。你話係咪更加精彩？唔係，因為咧我好印象深，第一集打得好勁嘅 ，OK。第二集寫佢同條龍個情緒，即係嗰個友情係寫得好深嘅。咁今集咧其實都深，佢就寫多咗啊嗰條黑龍啊，即叫做冇牙仔啊，就鍾意咗嗰隻白龍啊，咁即搵到佢另一半，咁佢嗰段同嗰條白龍點樣由相知由條龍點樣見到大家又尷尬，跟住就可能有少少身體接觸，跟住我會模仿佢又模仿你，跟住呢因為冇牙仔其實佢對翼呢佢個尾鰭係爛咗嘅，佢一定要呢裝啲叫做有個叫做人造嘅鰭佢先可以飛，佢個尾係因為想當年救阿男主嗰陣時俾人咬爛咗，咁所以 翻個男主角佢跛咗一隻腳嗰度噶嘛， 係啦，佢係斷咗只腳噶嘛，又係之前俾龍咬咗嘅， 咁所以咧，佢冇得飛嘅情況底下，又咁樣啊喺地下就追個女仔，又喺上面飛，咁最後就終於可以大展所長，大家飛咁跟住，即係嗰、那個由相識、相知、相遇，咁係好有層次，咁、那個愛情描述我覺得 OK 嘅。咁但係相對今集個打嘅成分，即係或者叫龍嘅歷險嘅真係戰鬥嘅場面就少咗好多個比例嚇。咁、最後仲係玩到有啲屈嘅嘢，因為佢話佢最後原來嗰啲。即係佢叫咩黑魔族啊，咁風魔族啊，即係嗰條龍啊，咁我唔知可以個身會放電咁樣，跟住仲可以瞬間轉移，咁佢咁贏咗，咁啊最後一嘢放電咁啊，有幾條好勁嘅龍啊，最後即係箍實佢咁嗰啲位最驚險瓜就一嘢電就電嗰四隻龍啊，電暈咗，咁啊贏咗咁樣，咁啊即係其實冇乜過程嘅喺打嘅情況，咁所以變咗喺動作上可能有個失色少少，咁但係咧整體嗰種即係友情啦。描述佢同咁，同埋最後都穿埋橋啦嚇，呢個即係都小朋友戲。最後就係調翻轉，主角係捨棄曬啲龍。咁啊，第一集講佢就人人都話龍係危害人類，但係主角就係要幫啲龍。OK， 咁啊，第二集就講佢同維京人去維係一個龍嘅伊甸園，就人龍共處嘅。OK， 呢個第二集嘅立腳點。今集就話啊，個伊甸園都逼得滯啦，啲龍太多。最後就引來有個叫做驅龍騎士過嚟，佢一定要就要走啊！咁於是就揾一個叫做神秘嘅地方，就話傳說中嘅龍嘅一個秘密嘅地方，最後揾到，咁揾到咧，咁啲龍就喺嗰度生活，就從此隱藏於人間。咁人同龍最後就話都係唔可以，佢哋可以共處，但係就唔應該將龍視為即係騎住去啊！咁龍應該有自己嘅生活咁咯。咁所以最後男主角都捨棄咗龍。咁但係死咗龍呢，咁個龍啊最後就好開心，喺個龍即係全部啲龍啊匿曬喺個地域嗰度。咁但係最後男主角大咗啦，咁啊帶埋啲仔女就終於揾到嗰度，咁而見到隻龍都有佢嘅小朋友咁樣，咁啊一家大細咁啊最後就飛咁樣，咁啊即係幾有啲感人，而又有啲即係啱小朋友睇，合家歡大團圓又有教育意義嘅戲啦，咁樣咯。系啦，整体嚟计，咁我觉得小朋友新春就冇得拣啦，都系呢套啦，咁所以票房都唔差嘅，系啊，睇佢就系啦，有咩？咁啊，当然喂，另外有套啊 ，LEGO 二就以为喂，开头就谂住喂食住 LEGO 英雄传续集，咁会唔会都合家欢啊？嗱，肯定合家欢，佢又唔会话搞到变咗低俗嘢嘅。不过咧呢套戏就最大镬就第一集，我觉得几神嘅，我自己觉得，即系或者可能我嘅期望过高。因為點樣玩 LEGO 就玩到佢真實，跟住即係喺個真實世界，原來最後只不過係嗰個超人膠嗰個個性咁玩咗一集，咁中間好鬼即係好鬼瘋狂，又喺 LEGO 世界同現實世界嗰個交錯，咁啊做得好靚。咁今集佢其實唔係冇，佢係承接翻直頭個時間軸。你記唔記得上集最後係咩啊？個爸爸應承俾個仔落嚟玩啊！ 係啊，之後仲有個 跟住個仔 咪 嚟玩，咁但係就話。咁我俾咗你玩，就俾個妹玩啦。跟住個妹咪擠咗隻好得意嘅貓，咁跟住 LEGO 世界就哇點樣咁 Q 嘅？跟住啲貓好得意，但係撞爛曬啲屋，咁啲人哇好恐怖啊咁樣噶嘛，咁啊完噶嘛。咁其實今集一開始係繼承呢個時間線，咁就講乜個妹嗰啲 LEGO 就其實係對 LEGO 世界就來自二世界嘅外星人，咁啊兩族就諗住溝通，點樣溝咗個大頭髮，最後兩族開戰，咁開戰咗之後就事隔三四年。最後呢個世界就變咗末世 ，LEGO 世界就已經變咗一個荒漠嘅末世世界。咁然後嗰段時間嘅男主角點樣又係話個救世主，又話唔知成日夢見有條鯊魚有個倒數時間，咁呢個世界就會 end 㗎啦。咁佢就要避免呢樣嘢，於是又要去歷險咁樣。咁最後決穿咧，即係呢度穿埋啦，就原來話玩又玩時間 loop 喎，話係佢曾經有過自己。個玩具就跌咗落個真實情況，就跌咗喺個洗衣機個底。咁但係呢個玩具就被主人遺忘咗，得唔得？咁原來以為係其他玩具，但原來最後係自己嚟嘅，即係係男主角自己。咁佢就話佢終於翻翻嚟 LEGO 世界，做咗個時光機，回到過去，想 reboot 個 time。 OK。 即係知唔意對咧，我唔係好深究佢中間啲時間嗰啲 loop 啦。但係你玩到咁樣 reboot time 咧，好吹。即係覺得好夾硬講咯，咁同埋佢帶出就係、是、即係表面個奸角，其實都係因為都係個妹嘅玩具，其實佢哋兩個係唔奸嘅咯， 最奸係佢自己咯。咁佢有個角色係投射咗自己，其實就係同佢一模一樣樣，但係就 man 啲嘅。咁就被定義為男主角，因為男主角你記唔記得以往係建築人嚟㗎嘛，即係建築嘅人，咁我、 那個、 都比較柔弱㗎嘛。 揸飛船嗰個就係、 是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咁好中意砌嘢嘅，即係建築嘅，即係好似砌啲 lego。咁佢一樣係一樣樣，但係佢係 man 啲。咁不嬲佢出現咧，就有同個男主角 friend 咗。咁男主角一直問佢有咩來歷，佢又唔講。最後先出現來，佢其實係未來嘅自己，佢喺未來嚟。咁、佢未來就係經歷過跌咗喺個洗衣機度冇人理，冇人理咗幾年，咁佢就於是好仇恨，就覺得、被遺忘，咁就覺得自己又要 reboot 過去咁樣，即係你當係咁咯。咁中間叫有少少叫扭橋，但係所謂扭橋都係總之個妹就有個咩女王又話要同蝙蝠俠結婚咁樣，咁搞啲咁樣好荒誕嘅嘢，但係個畫面又係同埋最大鑊，佢又係好似你未你愛你咁樣，佢成日唱歌。 哦， 好似 lego 喺度唱歌，喺度跳舞，咁成日都系，系啦、又系好难顶嗰啲无端端喺度跳晒 迪士尼啊， 系啊，即系百老汇式嗰啲咯，但系啲 lego 喺度跳咯，有咩 it's a funny day， 耶耶耶咁嗰啲咯，咁啊但系好鬼，即系或者可能小朋友 OK 咯，但系即系正常睇真系闷嘅，咁加上佢冇咗上集就话点样同虚实穿梭，佢一样系有穿梭，佢条桥物就系、是、其实。宏观睇就系个男主角玩紧啲 lego， 女主角又将佢嗰啲 Q 嘅 lego 挤埋落去个世界，咁两个喺度打嚟打去咯，即系、就咁嘅啫。咁咪变咗，其实穿翻出嚟就冇咗嗰啲，即系以往嗰只究竟讲紧咩咧？究竟咩东东咧？个世界救世主个灭世嗰样嘢咩嚟咧？就冇晒呢啲咯。咁然后就聚焦就话玩系玩喺 lego 世界整个时光机 time loop。咁你知你 lego 世界其实系 form 系虚构噶嘛？咁你搞个 time loop 你冇意思噶。咁就變咗好甩啦，我自己個人就覺得。咁、整體呢 係 就冇乜笑位嘅、又係熱熱鬧鬧，佢啲笑位都係又係嗰啲 pop 啦，但佢今次就明顯又玩多咗正義聯盟嘅、即係可能佢知道紅咗，咁兼水行俠都有出嘅，跟 lego 狀態呀，咁跟住又會叫做又 sell 啲玩具啦，去咗好多世界，去到好多玩具嘅系列，又有侏羅紀系列，因為佢嗰 reboot 即係最主要係 sell 玩具嘅啫，其實就 係咁以往都係嘅，嗱咁度講以往都係嘅。 係 OK。 以往佢有太空船系列，跟住咩海盜船系列，跟住有咩忍者，係啊咁樣之類，咁佢都係咁啦。咁但係你問我以往就即係明知佢 sell 玩具，但係會覺得啊幾有心思，咁都俾你講得通，我都會睇啦。但係今集就唔會有咁嘅感覺，即 係 會覺得係又重複啊，嚇又係呢啲料啊，嚇仲要捱啊！兩個鐘都係咁嘅咋，咁樣有呢種感覺咯。咁我覺得差個上集都幾多。咁啊，我奉勸就好幼兒嘅小朋友先會入場。 係。 大少少都叫佢睇《神龍記三》啦。如果唔係，好驚啲僆仔踢凳就捱唔到咁耐啊。係啊。咁啊，會喊啊，同埋會喺度扭計啊，要周圍走咁樣。 好。係。係咁多啦，係啦，都差唔多啦。 哇！成粒鐘啊，講咗。 係啊。 有嗎？係 啊。 交翻俾就同我哋啲各大主持合體啦。係。 好。 好。